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9，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新国展2期正式开工，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建筑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技术最先进的综合性会展场馆；北京完成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全流程闭环验证；全国第一个社会心理领域地方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在京实施；乌镇峰会互联网加教育论坛举行，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新国展二期项目今天开工，项目计划2024年竣工，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建筑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技术最先进的综合性会展场馆。新国展二期项目位于顺义新城第23街区新国展一期北侧，项目地上建设面积43.85万平方米。新国展二期投入使用后，将和国家会议中心一二期形成联动效应，实现国家会议中心以承办国际性高端大型会议为主，新国展二期以承办各型专业展、国际展、新兴展为主的首都会展新格局。记者今天从央行营业管理部了解到，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作组近日公布了北京市首批顺利结束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测试的三个创新应用，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基于物联网的物品溯源认证管理与供应链金融，中国银行的基于区块链产业金融服务，和中信百信银行的 AI Bank Insight 产品。这次三个创新应用完成测试，标志着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完成对创新监管工具的全流程闭环测试，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框架落地实施初见成效。2019年12月，在人民银行支持指导下，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2020年1月14号，首批创新应用向社会公示，随后人民银行陆续在上海、深圳、重庆、杭州、苏州、雄安、广州、成都等其他8个地区开展试点。2021年4月，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开始在全国实施推广。截止到9月24号，全国已经累计公示119个创新应用，其中北京已经公示了22个。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今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制定的我国社会心理领域第一个地方标准《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将在今年10月1号正式实施。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中午好。 来介绍一下这份规范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呢？ 好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那么北京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把这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建设呢纳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里面。那么在此之前呢是没有这个社会心理服务的相关标准的，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没有的。那么在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时候，难免存在标准不一、质量不齐的一个现象。丁丁。 那么社会心理服务的内容和要求都有哪些呢？ 社会心理服务站点服务规范呢，它主要是聚焦于街乡镇社会心理服务中心，还有社区村社会心理服务站的这个服务管理运行工作的情况。重点呢是包括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基本的要求，它的服务的内容，以及这个评价改进等等这些内容。在人员要求方面呢，这个规范是提出每个社会心理服务站至少要有2名社会心理指导人员，并且可以根据服务开展的需求来招募心理服务的志愿者。那么在服务的内容方面呢，它也是明确社会心理服务应该是包括心理学知识的宣传普及，还有心理的指导辅导，还有社会心态的监测分析和预警等等这三大重要的内容。那么在服务的要求方面，涉及社会心理服务可以采取的多种形式，强调 当超出这个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范畴的时候呢，要及时转介到医疗机构。在服务评价和改进方面，这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呢，要定期的开展内外部评价，并且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做出整改。那么我刚刚了解到，截止到2021年今年的八月，那么全市已经建成141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分布在116个街乡镇，为近4360个社区村和辖区单位提供社会心理服务。那么到今年年底呢，将有超过230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开展服务，实现社会心理服务覆盖50%以上的街乡镇。那么预计到14-15期末呢，这个全市将建成500个以上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实现街乡镇全覆盖，为居民提供更加方便、可及和普惠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冰冰， 嗯，好的，感谢静清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互联网加教育论坛昨天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场论坛主题为合作共赢，推动数字教育创新发展。与会嘉宾通过实例分析阐述观点，互联网并没有扩大数字鸿沟，恰恰有力推动了教育的均衡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论坛上，嘉宾们围绕提升能级、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展开主题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立提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教育在停课不停学中发挥的作用。他说， 北京在疫情期间8个郊区所有的初中的学生，除了在线上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以外，课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实时点播北京市所有的初中的老师，给他做1:1的辅导。 互联网并没有扩大数字鸿沟，恰恰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均衡发展。陈立副校长的研究团队一直跟踪疫情期间微博上老师们对在线教育的反馈，通过停课不停学，整个教育领域的网络素养明显提高。在互联网支持下，未来的教育在时空上会更加灵活，能更好地整合全社会优质资源。陈立表示， 从第一周到2020年年底，我们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师认识到在线教学可以成为他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重要途径。未来的教育将是构建在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和互联网3空间的教育，改变教育的供给模式，向学生提供更加适合的个性化的教育。 科大讯飞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任平平认为，新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数据鸿沟，为师生带来高质量的学习，同时实现减负增效。 通过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终端设备去收集到学生的个性化的作业的数据、考试的数据，来根据学生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构建属于他的知识图谱，根据他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去推送个性化的题目。我们也在给老师提供一些工具，比如说自动阅卷技术、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以及我们的语言的评测技术。 论坛的另一主题对话是创新驱动引领未来教育新方向。中央电话教育馆副研究员蒋宇谈到教育技术创新对教育系统的改变，包括教育知识的改变、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他说， 信息的存储技术和快速的检索技术延伸了教育的一个内容的边界，使得我们的教育知识发生了变化。快速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硬件设备的大力的成本下降，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些快速接入互联网、接入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学习的方式更加灵活多元。不管怎么变，我们教育的育人的本质没有变。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54年9月28号，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 毛泽东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6年9月28号，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86年9月28号，中共12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018年9月28号，习近平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讲话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角度去把握、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撸起袖子加油干，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天气总体还是不错，就是能见度略微差一些，早晨呢2到4公里，现在呢基本上都是6-7公里了，下午呢能见度可以达到8到10公里。总体来看呢，因为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是主要是以水汽为主，对大家的户外活动并没有任何影响。气温呢，总体来讲呢，这个气温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3到24度之间，未来呢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25-26度了。天气是凉爽舒适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到了夜间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入夜之后啊，气温会加快下降的步伐，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天气是凉爽舒适的，不过呢，明天早晨能见度还会转差。预计明天早晨大部分地方能见度为2到3公里，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局部地区恐怕还要小于1公里。那么明天早晨驾车去东部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况信息。30号呢，尤其是29号后半夜，又有一个小系统靠近北京，会给北京带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这次小雨呢，总体雨量不大，最多也就是1-2毫米，但是呢，维持时间比较长。雨显示的呢比较平缓，而且呢属于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呢对大家出行还会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驾车出行的朋友，因为路面湿滑，所以说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那么出行的朋友呢还要注意防雨。10月1号呢到10月7号是这个小长假期间，但是天气呢并不是很乐观的。今年天气啊，就是表现的就是雨多。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说1号夜间还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但是雨量整体不大，也就是1-2毫米。2号、3号天气还算总体可以，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到了4号天气就开始转坏。这次转换呢时间还是比较长，从4号到6号大部分时间应该是以小雨为主，有些时段恐怕雨下的会密一些，总体雨量呢恐怕也就是20到30毫米。这个因为时间拉的比较长，大家感觉在户外也就是个小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气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5号、6号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16-17度，再加上下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13-14度的样子。这个气温，那么对大家而言是比较很，这就是很凉了。说冷呢有点早，就很凉了。所以，出行的朋友不但要注意防雨，而且呢还要多加件衣服。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